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合办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7》近日发布，为北京的人口疏解指出了方向。报告指出，京津金宝石两个主轴沿线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最大，北京应该以此疏解产业与人口。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在大兴正式投入使用，今后但凡持有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的读者，皆可刷卡步入书屋，享受不打烊的借阅服务。近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杨桥北里社区，小蓝单车与丰台区西乐园街道办事处共同达成建立废旧自行车回收公益示范点战略合作，将共同提高闲置自行车利用率。现场居民将废旧自行车推来进行登记，并置换了骑行券。北京土地市场连日来出现了井喷式供应，近日市规划国土委一下挂出了5宗限房价限地价的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其中还包括了一宗罕见的可以用于建设住宅的东城区用地。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Thank you.

记者从北京东区儿童医院了解到，7月3号起，该院将开放24小时内科急诊，接诊疾病包括感染发烧、高温惊厥、哮喘、咳嗽、支气管炎、急性肠胃炎在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内科常见疾病。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从市卫计委获悉，本市已正式下发关于按照行政执法属地化要求持续查证无证行医行为的通知，鼓励市民举报线索，及时查处，打击非法行医，同时将打击非法行医纳入每年全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考核。被称为水上芙蓉的荷花多为粉色白色，在近日开幕的北海荷花展上，市民将欣赏到黄色、绿色甚至橙色的荷花，而且还能观赏到花期超长的泰国荷花。去年6月份开始启动修复，经过近一年紧锣密布的修缮，目前建构长城一期工程共1003米已经修缮完工，预计7月初将接受验收。此次修缮包括敌台3座、敌楼2座。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曾经，只愿意

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